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大堤已建成，军民庆竣工，谁知在暗处金汤回已动。 各位看官啊，今天呀、要给您说的这成语叫做以学窥堤。话说春秋战国时期，有这么一个诸侯王，这个人呢好大喜功，只许别人歌颂他的功劳卓著，不许指出他的瑕疵还有缺陷，所以啊这全国上下呀是一片的歌功颂德之声啊。大臣跟百姓人家眼里不揉沙子呀，人家也知道我这国君哪能说百分之百的一点毛病没有啊，看到这大王的缺陷之处缄口不言。有这么一年，他们这个国家呀修了一个储水的大坝啊，我说我们感谢大坝是吧，更是红旗一片，那当时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这国君呢在众人保护之下坐着一个金银的大辇，也跑这大坝上视察来了。当时啊又一片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所到之处呢人人欢呼不停，国君含笑是摆手不迭呀。 诸位闪开路，闪开路啊！大王要大坝上一观。 哎呦， 这家皇上啊， 太漂亮！ 这是皇上，皇上这衣裳 可以这么大、 皇上衣、皇上穿那塑料的皮猴。 咱们这是外国的故事吗？你这 个、啊，有拿塑料当皮猴的？ 皇上没穿衣服， 皇上怎么没穿衣裳？ 皇上那衣服你看见吗？ 皇帝的新衣服， 好衣服那都是，那都没见过这料， 是没见过，没见过。 所以他就 好啊！ 哎，这要不人家当国君当皇上呢？ 咱闪开点吧，是吧？ 闪开点，闪开点。皇上唱老生的， 皇上吃蛤蟆。 哎，压盐压盐，今日 他骂咱们压盐。 哎， 什么什么？ 没有啊，妹妹， 把嘴闭上。我今天心情极佳，不光是为了修了这储水的大堤而高兴，更是因为大家与王同心同德，欢呼雀跃。 还上口呢，这话。 哎呀，咱们这个大王说话水平可收 拾。哎呦，完了！ 把那老头搀走，搀走，干嘛呢？那是啊，什么人在哭？ 七边大王是一个疯老头啊。 哦，明白了，一定是因为看到大敌高兴激动而落泪。 哎，您怎么说怎么是，反正他就是个疯老头，您也不必管他。 不，我定要问一问他，人在高兴激动之时也是会落泪的。 那我把他 交过来。 哎，老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大王看到你激动落泪是非常高兴啊。 老人家，听得见吗？ 啊，什么？ 老人家， 什么？我没骂了。 不是，我说您挺好的。 我没吃窝头啊。 不是，哎呦，不是，你听得见？ 我是不敢使宝剑呀。 不是，哎呦，我的二大爷哟。 哎， 这怎么答应这个？ 是我听这个熟啊。 老先生，老先生， 哎， 问问您， 您说呀， 您是很激动吗？ 我什么呀？ 很激动。 我是啊。没激动啊。 哎啊啊， 没有啊，我很气愤呐。 哎，不，你气愤何来呀？ 哎呦，是你是谁啊？ 我国君呐、啊， 刘国君啊， 留在这个国家的国君呐、 啊啊。你叫刘国君啊、 哎？你可以这么叫我。 我跟你说，刘国君啊， 您对我尊敬一点。 哦，不能走小辙啊。 不行， 刘国君呐、 啊。那也不行啊，就叫国君。 哎。国君呐、 啊，哎， 那怎么称呼尊称啊？ 叫大王， 大王八。 哎，把那八去了啊、 哎！ 大王没八啊！ 大王没八呀！ 别说出来呀、啊！叫、哎、大王， 大王啊！ 哎， 这个大地是您弄的呀？ 我弄的呀！ 哎呀，这工程啊，我是从头到尾我都参加呀，里里外外的事儿啊，我全清头。 哦，不错呀，那你说说看有什么问题？ 大王啊！恕小民言语不敬啊！ 啊，那你别说了。 哎，大王，别听他梦话一语。 嗯，不，让他说出来。话都到这儿了吗？说出来。 大王啊，您啊，从表面上看呢、啊，这大地下弄的呀，啊，不错。但是啊，抄手包抄了。 什么？ 就是啊，这工程啊，粗制滥造啊。 啊。 偷工减料，听得见吗？ 不能， 啊， 不能， 怎么不能啊？ 这看着多好， 我告诉你，根基不牢啊！他们这当官的富了，啃的是国家跟老百姓的资产啊！ 不是，哎，不是，这怎么回事？ 这老头疯了，一派胡言呀、啊！而且迁怒管事的陈辽，这大王他这是信口开河呀！ 嗯。老人家 啊， 我看你也是无中生有 啊， 国之壮举你却不满意，至少啊，你今天是跟本王唱对台戏，要不是今天本王高兴啊，我早杀了你了，你扫我的兴，你这是疯了。 大王啊，我不疯啊，这是我一个小老百姓的忠言。 给我打出去，要不是今儿高兴啊，你人头难保。 哎，别打我呀。大王受骗了，大王啊！ 我秋后再跟他算账。诸位臣僚，秋后如果大地并未溃崩，我每个人连升三级，并把这个疯了头开刀问斩。如果真的是崩塌了，我也找你们算账。 到了秋后的这个大坝之上，是阴雨连天呀。坝上的小屋里边是正在。饮酒。 哎呦我天，这雨下这么大，这河堤也得打紧防溢漏啊。不是， 我跟你说 啊， 我都派人查去了，这雨过两天就停了，知道吧？不碍事的。 不是这，哎呦这天也冷，你瞧瞧，要不然咱们暖暖身子为要吧，你说呢？ 禀告各位大人，虽然雨下的这么大，我们已经围着大坝转了个圈了。 发现有什么漏洞吗？ 只是蚂蚁倒穴有点溢水啊。 嗨，你这玩意儿，什么倒穴？蚂蚁 啊，蚂蚁。 下回有狗熊倒穴时候再跟我说。 哎，咱这地儿也没树林， 小小的蚂蚁有何要紧啊？ 哦， 千里大地那就很难免有个小蚂蚁嘛，对不对？哎，行，老爷赏你一杯酒，暖暖身子，暖暖身子。 谢谢老爷。 老爷，老爷。老爷，来理理我，老爷。 这干嘛呀？ 老爷，外边的蚁穴小洞扩大了，流水儿。 快派兵去堵去吧。大 惊小怪，大惊小怪，这蚁穴小洞往外漏点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等我们喝完酒了啊，挡了我们喝酒的雅兴，知道吗？当心我找你算账啊。 老爷，哎呀，不行了，蚁穴的小洞变成碗口那么大的洞了，快去堵呀。 等那蚁穴小洞变成缸那么大再来喊你小子，我告诉你，你冲了我饮酒的雅兴了。你这帮小子们真不懂事。 哗啦， 我天，怎么了这是啊？天摇地晃的。 哎呀哎呀，坏了坏了，这大堤冲垮了，我们也得顺民流而下了。大王要找咱们可怎么办呢？ 嗨，你还着那急？大王不用找咱们算账了，咱们是马上就让水冲走了。 哎，哗， 老爷求我。 有这么一句话呀，叫防微杜渐。这天宇啊，不是鸡天宇啊，这天宇啊正在考验着一切华而不实的欺骗设施。蚁穴呀，看来是小事一件，但是您要是不认真的防微杜渐，它就会逐渐扩大事态的，到了不能收拾的程度，要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好，正经小贴士，蚁穴溃堤典故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小小的蚂蚁之窝能够使堤坝溃决，比喻因细微不慎而酿成的大祸。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欢乐至极，无限度，开怀不思为难处，多少英豪大人物皆因此理行末路。 列位，接下来这成语故事啊，叫乐极生悲。话说在战国时代，齐国呀，哎，有个齐威王。齐威王当政，这年轻的君主呢，是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伸手五指令是抬手要人命啊，尽情的享乐，国家的民生啊，军政大事啊，他是一概不管。而齐国的文武大臣呢，也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位国君啊，经常通宵达旦的沉溺在酒色之中。很多诸侯国看到这齐国呀日趋慌乱，纷纷打起这齐国的主意来了。国家已经处于了十分危亡之际，这不这一天吧，在齐国著名的稷下宫设稷吧，稷下宫齐王有众妃子陪伴，正在看歌舞，众妃子在媚情的劝酒。 大王，请饮小妃一杯，尝尝酒。 要不然我短寿了吧？我 喝吧，喝了就短寿了。 那我 不是喝了就长寿了？ 他长寿 一言而尽。张嘴， 你这么的，你别喝行吗？ 啊， 光我喝，那我长寿行，你就不，你这样就别长寿了，你说呢？ 没问题，我能活好一千年呢。 哎，那我还得这长寿酒有意思吧？我自当一饮而尽呢。 大王， 哎呀，我这个生活环境啊， 这是小费的多情酒， 喝完之后我是不是就寡欲了？ 多情酒吗？ 清心寡欲吗？那这样吧，我多多益善的意思是吧？我饮三杯，我饮完三杯之后就把他拉出去杀了。 大王，大王，请 大王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太平酒， 再来一杯， 再喝，张嘴， 喝吧。 酒饭歌舞，而且名之曰太平酒，嗯，有意思，哈哈。 启禀大王，启禀大王，西北边关吃紧。 嗯，故意捣乱是不是啊？没看到寡人在饮着太平酒吗？你非得说边关吃紧，这不是扫寡人之兴致？去，拉下去，杖责四十。 真是你们这些当兵的，真是讨厌。连句吉利话都不会说吗？ 嗯，就是嘛，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管那些个恶心事干什么？恶心事都在我的身边。来，歌舞重新开始。 喝酒，当当个里个里个当。 大 王金安。 坐下饮酒，今日这一席盛宴么？寡人可是专为你摆设。前日寡人极乐盛宴，无心顾及政事，听说你借来了赵兵，吓退了楚国，故而设宴款待于你。 谢大王光顾此事，臣的职责就在于帮助大王梳理军政要务，这是臣的本分所在，何设宴款待于我呀？ 那就举杯饮酒，一醉方休。 大王请。这叫君请臣随，这叫规矩，臣未敢专擅呐。 好，干 干。 我来问你，你喝酒几斗才醉啊？ 臣饮美酒没有一定，有时候喝一斗就醉了，有时候喝上十斗八斗啊，也是未见啊。行行行，你醉呀。 你这个人倒也奇怪啊，喝十斗八斗还未见其醉吗？ 大王啊，你禀说吧。 嗯， 三两好友说笑闲谈，酒随人性，喝上个十斗八斗也是有的，因为没有羁绊之事，图的是个闲散。 嗯，那么一斗就醉所谓何来呢？ 常常是在君王面前或者有大事要办，只能聊作应酬。 哦，其实啊，在君王面前要尽情治罪方可以啊，那喝酒不醉有什么意思呢？ 哎呀，其实啊，太醉了就要乱性，一旦乱性，各种规矩扔在脑后，君臣之礼该办大事儿就都荒疏了，那还称得什么规矩？几位臣僚，国事当先，臣是端端的不敢。您比如说，上次楚国发兵进攻我齐国，不知为何，臣也是烂醉如泥，不去补上君王的疏忽，那不就让楚国白白的侵领我齐国大地了吗？ 嗯，是是是，寡人整日这嗜酒荒疏，亏了有贤臣补救，才没有闹出什么大乱来。看来臣庸庸一线，我这君庸却是庸一片呐。淳于大人呐、啊、你说话影射甚深，寡人如此荒疏下去，嘿嘿，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淳于卿，朕真的要谢谢你啊。 这乐极生悲呀、啊、乃是个千古以来的辩证大道理。天底下的事儿事出一理，只要过了头呢，就会向对立面转换。乐的对立面就是悲。世界上啊，许多大人物哎，他都在这个问题上栽过跟头。秦始皇不懂这道理，使一个庞大的帝国才50多年就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了一个短命王朝。这杨广啊就更差劲了，未曾登基先犯6款大罪，弑父夺权，镇兄屠嫂，淫娘戏妹，这才引出来杨广登基大赦天下，放出来天下大英雄，就是这位程咬金。程咬金后来认识了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六府，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拳无敌，双剪大将秦琼秦叔宝。那秦琼秦叔宝头探武南庄，二探武南庄，三探武南庄，临潼山查入港救驾，闹花灯是七煞反长安，反山东闹济南，大发筷子令。他是走马取金蹄，三府定瓦岗，抚平老君堂，程咬金拜大都旗，建立瓦岗山，头打岗山，二打岗山，三挡杨林，九战魏文通。那杨广撒下海捕公文，前去缉拿瓦岗众将，这才引出来秦王杨广要下武关，要去扬州观琼花，李元霸吹震四平山，导致了大隋天下，也就是这杨广才命丧在程咬金的五花棒之手。当然我说这么多了跟这个成语本身关系并不大。 那你说 这杨广啊把这隋朝就给断送了。这么说吧，世界上的帝王之家之所以有的长久有的不长久，往往就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种辩证关系，就是这乐极生悲的大道理。人家常说嘛，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君王如同是，对于咱们普通人也一样。您天天出去美呀，天天出去乐呀，早晚这倒霉的事儿就该落到你的头上了。

过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对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能明白吗？不是也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想吐，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呀，弟弟我就快要发扬颠簸。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只会输。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对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想吐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第一，我就快要 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缕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新城，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彭艳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大学毕业后，彭艳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点事。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